变种变异的这个病毒啊，又出现了，所以未来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环境哈、啊、会怎么样？其实现在也都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明年我们也是啊，这个且走且看啊，看看究竟这个情况的发展会怎么样。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暂时跟谭老师先聊到这儿哈。明天同一时间的界内界外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谭老师来分享哈、啊，马拉松大规模延期哈、啊、取消带来的这些影响，也会大家明天同时间继续锁定125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回听节目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喂，老王。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你有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今天的十分钟呢，我们继续请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给我们进行保险方面的知识分享。 大家好啊，那非常荣幸再一次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就保险相关的知识信息以及我们购买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大家进行分享。 那在人寿保险的这个大范畴当中啊，还有两个概念是我们上周没有说完的，那就是年金险和两全险。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去着重这两个概念和大家进行分析。那我们首先来说年金险。 准备好笔记，上课。 他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呢，第一，它是一个风险系数较低的一个产品，每年呢能拿到年金是确定的。第二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财富传承的目的啊，我可以就生前的时候，我可以领着年金做自己的养老。那我身后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剩余的价值啊，我一次性的给到我的指定的受益人。他可能自己家里孩子比较多，就像之前讲到的，他可能就喜欢这个老三，他就指定受益人老三，都给到了自己的最喜欢的孩子。 年金险也是可以有这个两定的， 对，也可以实现两定。 每一份保险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因人而异嘛，都是要量身定做的。那比如说，就以我本人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年收入15万，也是三口之家，也有房贷，您觉得我适合像我这样的人群适合买什么样的年金险呢？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年金险的配置是不是因人而异呢？这个问题呢，一定是是的。不只是年金险，基本上所有的保 险 产品都是因人而异的，甚至说每个人家庭情况不同，每个人我的收入情况不同，或者说我在收入之外我的其他的家庭资产都不同，可能我需要配置的产品就不太一样。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是我们就是像您说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类型呢，适不适合配置年金险？那一定是适合的。首先要问自己第一个问题是，我家庭在我日常开销之外，每年我要为未来储备多少资金？那对这部分对未来储备的资金进行规划啊，其中一部分就可以放在年金险。当然说我这个消费水平比较高，我这个每年我所有收入都花掉了，没有钱进行储备，这可能是要调整消费习惯，这是另一个话题。然后第三呢，是我在配置年金这种储蓄的产品之前，我先要看看我自己家庭基本的风险配置啊，比如说我的意外险，比如说我的医疗险，家庭成员是不是充足了？如果这部分已经充足了，那我们剩余的 啊，我们作为这个年金的规划还是可以的。 嗯， 我们之前说过一个比率是多少呢？大概是家庭收入的15%。 嗯， 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细分比例，就是其中这15%中呢，有5%我可以做一个风险的规划，剩下10%我作为一个储蓄的规划。 嗯， 当然也要根据家庭的情况不同，家庭资产的情况不同，收入的情况不同，要有区分。啊，要区分，就是每次讲起来我都非常感慨的一个案例啊，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它是我2014年时候呢，我跟他做了一个沟通啊，他是我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呢，我在2014年呢，我跟他讲就是要做，因为他孩子准备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当时孩子出生一段时间，然后呢，我跟他讲说要这个给孩子做未来教育金的规划，那一定要确定的时间拿到确定的钱嘛，之前我们也沟通过这一点。然后呢，他跟我讲的是说我其实不需要配置保险，因为我给孩子呢每年都会存钱，就存在我自己的账户上。我说那这个钱其实我们是，如果家庭遇到一些事情的话，我们会动用这笔钱，就不能做到专款专用了。他跟我讲说，我这个钱你就放心，我一定不会动。那最后他这个钱动没动呢？那肯定是动了。什么时候动呢？是在2015年的股灾前夕，他认为当时那个市场真的是太好了，那个时候进入这个股市呢，就相当于进里面捡钱去了。所以他把他所有给孩子钱以及家庭一些其他的储蓄呢，就投入到了股市中。那最后呢，孩子上学的问题解没解决呢？还是解决了，他是管自己父母呢借了一些钱，去给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之前的做的这样的一些规划都已经失效了。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财富的形式啊，做我们资产规划，做孩子教育金的规划，做自己养老规划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当人面临这种看似非常好的投资机会，甚至讲我们说投机机会的时候，人是很难抑制住自己心里那种贪婪的心的。 是的， 所以我们不如说通过就是一个金融，或者说我们一个契约的形式，把这笔钱，或者说哪怕只是少量的一部分，这笔钱我们约定在产品中，或约定在条款中，这个钱我每年就是存下来，就是给到孩子的，我们在确定时间给到确定钱，这个我们觉得可能比财富绝对的值或者绝对的量更加重要一点。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9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的13.5%，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价值成长，隽永相伴。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保单价值稳健增长，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第二点，三条免责，全面呵护。产品仅有三条责任免除，为您提供全面的人身保障。第三个特点，保单贷款便捷灵活，您可以使用现金价值的保单借款功能，在本合同保险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借款，借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现金价值的80%，每次借款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借款利率按本公司当时确定的利率执行，并在借款协议中载明。第四个特点，精准传承，守护一生。